管是原创还是翻唱，这些年来莫文蔚的歌声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，这样的特立独行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他自己的标签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它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情歌，来自于周杰伦《麦芽糖》。 聊到天亮。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。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，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，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，办不到为了爱情空转。拿走你给的回忆，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最后看你一眼，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，跳着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。往事很美，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，孤单单的跳到天亮。我不会慢慢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你舌尖的旋律。接下来要唱歌的这位歌者啊，他是陈升，这是一个唱歌很随意的人。他的随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，首先是唱法，尤其他近年来的一些唱他的老歌的时候，那些自由的拖拍、停顿以及含混的咬字，好像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有魅力的独特的声音表情，很从容，很淡定，完完全全的声由心出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《鱼丸》就是这样的一首歌，歌词里唱到，千万不要让我像鱼丸跟别的记忆混在一起，因为一根专注的草根只能够负担一朵花。 明天天气会晴朗，痴梦都已成长，照在春里的小太阳。你还是梦想山设计，一阵阳光一阵绿。是这样，今天是这样。 专注地草根，只能负担一朵花，一份专注的爱情，只能负担我的你。草原上，明天是这样，后天是这样，草原上开满花朵。 我们好像越来越懒，越来越不愿意喜新厌旧，所以呢，像陈升这样的老朋友应该是让人觉得可以安心的。他往往以你期待的样子出现，虽然少有惊喜，但是也很难让人失望。陈升喜欢潜水，所以呢，他的这张叫做《鱼说》的专辑是在福建的东瀛岛完成的。陈升的歌不能够连着听两首，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可以让你提提神，柠檬草的香味，芬芳当中有一点酸酸的，这是很多人喜欢的味觉。蔡依林这首歌里面把柠檬草的味道比作是对过去的记忆，甜蜜中也带着心酸。 小的怀念，突然我记起你的脸，那触动依然像昨天。对自己，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。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，心碎里又有芳香的味道。曾以为你是全世界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。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。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，快乐是我的，不是你给的。寂寞要自己负责。毕竟用尽了力气后才了解，突然我记起你的脸，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。绕一圈，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。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。亲爱的，我当时是我的，不是你给的。明天自己负责，黑色天的我一个拥抱，曾经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有我们再见，我会微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唱。

从这一刻，我要拥你在怀中，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。请听我说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这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时间的旋律。这个食物或许被很多人排斥，还是芹菜。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林志颖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黎明破晓前》。那时候的林志颖拼了命地想要去摆脱自己的学生气质，去扮成熟，去唱情歌。可是如今，你却发现，经过了时间的洗礼，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娃娃脸，并且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。《芹菜》来自于1998年的林志颖。 像芹菜，所以 心像海面，洗干我的泪，我不怕孤单，因为曾经相爱。 像芹菜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，不介意别人如何打量你。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福享受，芥末。他用芥末来比喻一个女孩面对爱情勇敢的态度。唱歌的是小美，江美琪。我们知道姚谦是江美琪的恩师，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填词，并且找来了音乐教父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。在这首歌里，我们还可以听到老李亲自弹奏木吉他伴奏，李宗盛的吉他再配上小美的声音，让这首歌也别具一格。 今天的芥末不辣，因为我想明白，我想应该这样，我有答案。 今天的芥末不辣，辣 在朋友的手上，而我总 北京时间10点整。